像是我完全冷静不来，路人都看穿，对你我有种特别期待。 时空落怎么办，快要离不开、 yeah、话题都旋风扑动，为何心跳异常汹涌，一举一动在你面前却被轻松看透。 因为我迷失在你眼神的海， 武装的心脏为你 break down， 剩下沉默的表白没防备的爱，奋不顾身要勇敢，放开流言的子弹。 So baby let's go go go go go， 冷酷的面前为你 break down， 所有表情都透露对你的崇拜，什么也不会感慨，这个往你的依赖。 So baby let's go go go go go， 一路上卸下盔甲，拼命跑得更快，更像你保护着你不被伤害， 就算会伤痕累累 心脏为你 break down， 剩下赤裸的告白没法。